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又翻嚟大军阀啦。咁啊，即系今日咧就多咗阿昌喺度啦，系咪？ 阿昌无端涉埋嚟做咩嘅你？ 扫王 唔系，因为你排都黄，你都红，因为阿郁文又提你名咯。琴日又， 你又想借呢个机会回应一下？哦， 系阿曹总同阿院长晏昼揾我问下，可唔可以即系好似阿董，你做董彪，我哋做董彪隔篱嗰两个咧，即系赛马回顾咁样咧，一齐喺度做啲即系赛后报道啊嘛。 哦，其实使唔使？ 因为有几，因为就阿曹总就系现场系观战兼拍嘢嘅。咁我就即係喺網上面睇啦，咁樣咁可能角度。 唔係，我覺得即係純粹你話辯論嚟講咧，即係我就唔係覺得好 matter 啫，成件事就咁。只不過你話作客咧，成件事係作客嘅話咧，即係就係驚佢會有啲 set up 啊，會出古惑啊，或者喂你知啦，即係以前我哋睇呢個《賭神》第一集。系咪？喂，高進贏咗錢之後啊，都會俾人斬啊嘛，即係催住嚟斬噶嘛，係咪？即係喂，我哋會唔會即係做唔到全身而退噶？ 唔係咁，結果我想知道係大家喺樓下突然之間有人即係用呢個好呢個手寫呢個一路走來始終唔得嗰陣時，呢個係之前係發生係之後發生 咁就好得意嘅。其實咧，我哋上去嘅時候咧，咁呢個係闖下啦。其實嗱，講翻成件事先，有啲人仲未知啊，你都冇頭冇尾。咁啊，我哋咧就之前咁樣樣，華民主村就揾咗青年新政嘅黃俊傑就上嚟啦，係咪？咁啊，因為咧，即係佢又臨陣縮沙啦，啊，咁然之後咧，咁因為我哋喺節目嗰度話佢啊嘛，咁佢又即係調氣唔順啦，咁樣樣就話，咁啊正式就喺上個禮拜啦，即係唔係上個禮拜，今個禮拜日一啫，咁就出咗封就叫戰書，咁啊公開嘅戰書就俾阿土霸就係話，唉、你要揾我啊冇所謂嘅，不過咧要光明正大，咁啊不如你嚟我主場啦，咁樣樣。 因為咁我哋個主場咧就係呢、這個由呢個本文前全資擁有嘅 iChannel， 咁呢位黃俊傑先生其實都有來頭嘅，因為公布咗參選意向嘅人入面呢，就係佢好大機會代表青年新政係選呢、這個出選呢個新界西嘅。咁、佢因為佢自己本身都係喺2015年區議會選舉係喺青衣長安區嗰度出選啦，咁樣咁成績唔差㗎，都有成1400票㗎。 多過民主黨。 係啦。 因為阿昌有 fit 啲料俾我參考㗎嘛、其中一個就係你俾佢個選舉結果，我唔知你俾我呢個咩意思，所以我冇用到啊大佬。 唔係我 你知係咩料啫？ 係啦，即係有啲背景資料啫。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係啦，咁同埋佢如果係講緊一啲港獨自決嘅路線嘅時候，咁樣佢作為一個區議會嘅候選人，佢宣誓擁護過呢個基本法同埋香港特別行政。 我唔記得講啊，呢個 sorry 啊，呢、 這 個 呢個樣咧，我覺得呢個又未重唔重要啦，即係你去到琴日嗰個所謂嘅辯論嘅場合。 好啦，咁上到去啦。 啊，咁啊，即係其實如果你話純粹辯論，我不嬲都係咁樣嘅，即係個態度咧，就好似阿邊個阿曾玉成。即係嗰次對住阿黐根咁樣樣，就同我即係最多同佢講嘅説話，乜會輸嘅咩咁樣樣啊？咁啊， 其實琴晚 唔係好多人擔心我輸㗎， 唔係啩？ 好多人覺得我應該輸㗎，我覺得啊，我時候啊， 唔係咁本土派嗰啲僆仔就覺得。你係會輸嘅，因為佢哋成日 佢聽慣咗， 聽慣到啊，即係喂人前人後都講廢土噶嘛， 係啦，係咪？點知經過呢一役之後咧，即係大鑊啦！阿黃俊傑咧，就算喺本土嘅一啲意見領袖嘅，我睇 Facebook 啦，佢哋嘅反應咧都。即係話佢變成一個清正梁安琪或者本土梁安琪 係咩？咁大鑊？唔係啊！即係但係佢有冇話自己讀 law 先？佢冇話自己讀 law 嘛？ 呢、這個出自我嘅其中一位老友啦，即係叫做倫爺啦， 倫爺。 伦爷话佢本土同梁安琪咩？ 系啦，佢话连废土都斗唔过，咁啊即系变咗梁安琪。 咁啊叫阿伦爷上嚟咯，系咪？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咁样嘅，即系。 主要老实讲，我约战过林记噶。 啊。 林记就最后尾嗰一刻就系咁搵人搵我，叫我唔好再对佢嘛。我谂住准备上去噶啦。嗰陣時候 ，Anthony 你都仲唔知去咗邊嗰排啊？ 哦，你講緊 B100 為多 冇錯啦節目嗰度啊嘛，喺度聊佢就入咗我數咁、我不如我同你辯論下啦。你左右交路線嘅時候，跟住我揾咗起碼四五個人，我唔知阿昌有冇份，就幫我做下溫嗰下功課嘛。你知我最大嘅問題係咩咧？ 即近年嚟咧，我因為年紀大咗啊，啲 details 嘅嘢咧，其實我已經唔係好熟噶。大腦嘅嘢我哋梗係 OK 啦。即係例如話佢哋喺網上噏個乜啊，咩嘢係自相矛盾啊？咁我唔係集集聽匪類監察院噶嘛，大佬。即係我都係即係兩個禮拜聽一次啦。啲其實已經係最多聽嗰個節目嚟噶啦，嚇。 唔係咁，所以其實琴晚咧，我覺得就咁樣樣嘅。某程度上咧，嗰、那個佢哋個安排咧係。都就咗嚟一啲嘅，因為呢個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做節目啊， 啱， 係啦， 個論壇咁樣 嘅 佢係， 係啦，要大家一定要有少少個規定嘅時間咧，就即係各自表述。咁呢樣嘢就我覺得某程度上係暗黑槍槍咧，即係我咧呢個阿台樣咧就都係叫做 OK 嘅。 但係佢知唔知啊？ 係， 我而家先講啊，我其實最怕同人哋搭咪嘅，因為我會亂咗嘅。反而咧，因為我慣咗呢啲咁嘅論壇咧，嗱你講時就一係就我唔講，你唔講咧到我講嘅話咧，我有時間思考一下。反而我同你鬥搶嘅時候咧，我係會亂咗自己啲logic 啊，同埋有啲嘢我應該講我講唔到啊咁嘅。同埋，但係咧，如果你咁咧，我聽住你講，我就會因為你知啦，我哋都讀書仔嚟噶嘛，即係聽lecture 啊。講 point 嘅時候，咁我都會作低 looks 噶嘛，咁我就會圈住邊個 point 我要回應你，咁你係會蝕俾我噶。同埋我諗佢哋咧，即係佢真係我唔話佢睇低我啦，你知我都係廢廢地嘅。個問題就係你見過我喺區議會同埋立法會選舉嘅論壇裏面，其實呢啲我係好定嘅，因為點解咧？我唔係同你鬥答聲，我同阿槍鬥答聲，可能我輸俾阿槍噶，即係即使我幾有道理都好，因為我係會亂咗嘅。因為我唔習慣即係做節目嗰種 style 嘅，而家可能會好啲，而家同你鬥搶可能會即係打個平手。但係咧，如果你俾我冷靜啲，我聽曬你講兩分鐘，其實我都唔使預備自己啲嘢，最好你講先，屌唔明我講先。 唔係呢個唔係個情況就係咁啊嘛，因為其實阿黃俊傑一開始咧，即係其實佢哋嗰個做法就係咁。 你知唔知道當年啊？ 係 謝偉俊， 嗯， 啊嗰陣時候工聯會嗰條數叫咩名啊？ 郭建， 謝偉俊見到我係淨怯嘅， 係咩？ 系啊，因为佢知见过我辩论乜啦，陈鉴林嗰啲你直情啊，喂，今日唔系问我嘛系嘛，你即系你唔系喐我，因为我哋通常得几分钟嘅啫嘛，我一集里边只可以表演玩一条友嘅啫嘛。黄国健啊，最后尾个论坛，话土狗啦，哇，你喐我你攞唔到飞噶啦，大佬，我工联会啲铁票嚟嘅，大哥，喂，你玩下第二个得唔得啊，大佬，喂，我就系死噶啦。 你都唔明嗰、那个成个嗰个选举策略就系我系最够姜喐你班人，点解要表现到喺选举论坛？ 唔系嗰个系 喐你啦。 咁我梗系咁讲啦，系我话郭建兴陪我玩下，大佬咁样。 嗰件事成件事就是一个攞光环嘅过程嚟噶嘛，系咪、啊？喂，你攞你个人头系等于我嘅 trophy 啊嘛，系咪？ 我梗唔系攞你工联会啲飞啦，我梗系攞翻个泛民嗰啲飞，觉得我好劲啊嘛。 唔係即係有一個問題就係其實你去到選民投票嘅行為咧，即係美國嘅研究啊，佢哋就有一種講法，就我唔知道有冇聽過啦，就叫做係 Median voter 嘅理 論。唔係嗰個叫做係嗰個叫咩咧？即係嗰、那個係啦殺咩？ 算啦，你講個內容啦，好唔好啊？ 唔係你係唔係？如果你見到你班人咧，叫做係同路人。喺度自己搶飛，喺度自鬥咧。其實佢哋反而係冇興趣投票噶。你反而嗰個投票嗰個 turnout rate 咧係低咗噶。咁但係唔係你如果你話係搶對家嘅票，你係執佢嘅話咧，喂人哋會覺得你有風度係咪？尤其係嗰啲女士票咧、其實佢係唔中意你。 咪所以嗰次有啲人話我策略錯就點咧？我其實我係冇喐到論壇嘅，由頭到尾我都冇。咁我其實每一個論壇咧，我都係揀一個議題或者揀一個人。例如嗱，以我記憶所及，即係now 我就揀黃國健講國教，咁、就唔係喎 ，now 我係揀呢個陳鑑林講呢一個老鼠啊嘛，講領會啊嘛， 佢食咗老鼠佢， 係因為咁講。 咁有一集咧，我就揀謝偉俊嘅 K 寶，我最記得噶。咁咧就港台咧，我就大殺四方，咁就唯獨是咧就冇理到 高 達嘅。咁佢好醒嘅，佢真係話佢辯論贏我咧，其實佢冇辯論贏我，即係點解？佢知道我嗰幾分鐘已經係叮完啦，我冇得再發言喺自由發言嘅時候，佢先嚟，佢留翻廿幾秒。嗱、呢個唔知邊個教佢，但係呢個係叻嘅，佢就掃埋我加胡志偉嘛，將佢攬埋一堆。 唔係佢浸大辯論隊出身，佢知道啲時間點樣用啊嘛。 咁我唔諗住要留翻幾秒嚟回應阿達噶嘛，我梗係用盡嚟玩陳鑑林，用盡嚟玩呢個謝偉俊，用盡嚟玩呢一個嘅黃國健。 我冇諗住要預一手嘅，所以嗰下咧無線嗰個辯論咧，我係即係技術性咧係輸咗少少。咁我要喺總結嗰陣時候先回應。 其實， 但老實講，你即係本土牌、嗯，喂，第一你唔知道我過去嘅辯論，你睇翻我對梁安琪啦，我都好老定嘅，我啲論點係好清楚嘅，我未必有好多三規，我冇阿鬱敏咁叻。但係呢啲基本嘅論點咧，我由學聯嘅年代，我哋已經辯論到而家噶嘛。 唔係，所以其實 我喺黨內嘅少壯派同何俊仁同司徒華嘅路線辯論都係講緊呢啲嘢噶嘛。 算啦算啦，阿土伯，你唔明白，即係呢班本土派咧，其實佢係以無知當潮嘅，你明唔明白嚇？ 咁你唔好咁話佢。 唔係，真係你唔係你唔明，即係有好多人咧，佢係以前嗰啲人，你哋呢班老屎忽以前嗰啲嘢，佢係唔撚想嚟嘅。總之佢自己企出嚟，佢真係覺得自己係新人咧，就有新政噶啦。 唔係，所以我話佢功課第一，佢冇做足。 冇噶， 佢唔知道陶君衡嗰個style。第二樣嘢，佢冇做足功課嘅就係咧，其實我尋日講嘅嘢咧，喺我大軍閥節目裏面咧，連我自己都覺得好沉啊！我都係不斷重複緊講緊呢一套。 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可能係好新鮮啊嘛，係咪？ 佢哋好明顯就冇，即係會係備課或者聽翻我哋之前去做呢樣嘢。 嗱，呢個情況就同上次咧。呢、這個周樹峰係一模一樣嘅，周樹峰 咧，周樹峰先啊， 正邪柒到咧，即係其實係知道嗰個係你咧，就專登就即係嚇，即係呢個上網問功課啦，即係以前有打電話問功課啦，而家 Facebook 問功課啦，啊、哎、有冇人聽開廢土㗎咁樣樣，喂幫我做下啲功課啦咁樣樣。 唔係、哦，老蕭都笑啊廢土喎、哦啊，即係話，哎呀陶君衡咧就耐啊周樹峰唔可咁樣樣係。 我點樣 KO 唔到佢建設民主中國個 point 啫？喂，我喺港台同我尋日講啲嘢差唔多嘅啫喎，大佬。系咪？不過因為港台咧，我礙於我第一主持兩個咧、嗯，都已經係企喺我個 side 咧，佢就得啦，俾佢講啦，俾佢講啦咁樣。佢、係醒目嘅，因為佢唔嚟現場嘅話咧，我對住個電話咧，我好難 stop 佢。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如果我現場要 stop 阿昌，我相對容易噶嘛 ，stop 阿龍我相對容易嘛。你睇我啲手勢啊，或者睇我發言啦、啊，同埋我知道你幾時大概完啊嘛。所以佢唔嚟嗰頭嗰半個鐘頭，咁你都主持要俾多啲機會佢講、但係。關於中國民主嗰套，我唔知道老蕭講咩啦。其實我尋日已經大把機會，我已經講到八八九九啦。 唔、所以咧，其實你見到周樹峰個系統係出自即係雙王嘅的系嚟嘅。咁佢你喺個電話入邊，佢就係鬥即係扯你。個總之佢唔需要講道理啊。佢只要咧唔好俾佢俾人感覺到佢 dead air 咧，係不斷咁樣去質問你，而佢話你答唔到佢嘅問題嘅話，佢就可以網上面 claim 自己贏咗噶啦嘛。 咪就係話共產黨食飯，你唔使食飯咯，係咯。 食飯啦， 係啊， 我真係唔識答你。 佢不 唔係我最後尾就話我唔知你講乜， 咁咪當 KO 咗你咯。即係佢哋 有乜關係啫？喂，嗰樣嘢有啲嘢。即係學你話齋，生理需要同政治訴求兩碼子嘅事嚟，我點會混埋一談㗎？ 再拉遠少少， 你要帶翻佢轉頭，佢讀中大啊嘛。喂，你係讀中大㗎嗬？喂，你係邊間書院㗎？係咪新亞書院㗎？喂，呢個咩呢個生理層嚇，同埋呢個叫做係 你有咁多時間咩？ 係咪兩樣嘢 係啦？因為咧其實所以琴晚嗰、那個，我覺得嗰個關鍵在於咧，就係我哋都有少少小人之心度本土之福，因為咧。我哋估唔到佢最尾都真係按照佢哋同我哋講個計劃呢係好即係 正正路路 正正路路 有規矩嘅 規矩嘅 咁 which is 呢樣嘢呢我可以話俾大家 俾返個 credit 佢啦 係唔適合佢哋嘅辯論 style 點解呢即係除咗我哋估佢一定會做啲即係 小動作 小學雞嘅嘢即係好似喺本文前喺樓下貼住即係一路走來超級嗰啲嘢啦咁嗰啲係一定要有啲小學雞嘅嘢嗱我估梁天琦就唔會做啲咁嘅嘢嘅咁 就算你喺下邊 黃台超黃台陽做嘅黃台陽可以澄清一下咪先 唔係即係就算你小學雞到咧下邊揾人圍我同阿 Edmund 咧都好啦喂大哥我選咗廿幾年議員。我成日都俾人圍㗎喺度街度，我點會驚你啫？你就算出手打我，你估你蝕底定我蝕底？我挨幾拳啫嘛！ 但你冇啊扛住啊六八九把膠刀喺旁身啊嘛！ 冇用㗎，喂！最慘就係我哋冇咗個索羅 B 喺度，因為索羅 B 頂咗幾拳㗎嘛，係嘛？我頂你幾拳有乜所謂啫？咪俾你打咯，係咪？睇邊個蝕底係咪？ 琴晚嗰個陣係蝕底咧，因為就算佢哋想稱城市論壇都 OK 嘅，因為城市論壇其實俾大家嘅時間都好少嘅。 唔係講翻先， 佢哋 琴晚嗰個現場觀眾咧係有廿個到嘅，其實佢哋擺明咧係真係 call 馬嚟嘅。 咁啊，即係 call 碼先得廿個。 係啦，咁啊，我見我認到啦，我認到有啲即係學文仔啦。 大佬，我哋得三個咋，你唔好笑人啊！大佬替大你真係。 唔係咁誒，都要嘅。咁我起碼要拍嘢啦，係咪？ 咁我最初我只係預 Anthony 一個，諗住 Edwin 都去唔到㗎啦。咁 Edwin 就初時話佢都係唔想去咯。我話你做乜唔想去啊，大佬？佢費事對住嗰啲人嘛。 哦， 咁我话系惊咩啊？ 唔系院长系当佢上去做军师嘅啫，其实就系、是、都要嘅。咁啊，你上到去其实系差唔多廿几个到啦。咁你见到好明显嘅嗰个情况就系我哋两节啊嘛。咁第一节完咗之后咧，嗰班友咧已经系即系喂没精打采啊，自己喺度揿电话啊咁样，即系我唔知系咪即系，唉， 上半场已经输咗四球，追唔到。 系啦，就系、是、嗰种情况啦。即系喂，你起码喂佢哋话要跟住呢个叫做系城市论坛嘅模式啊嘛。喂，咁啊城市论坛会有啲即系维园阿伯噶嘛？咁会唔会好似维园阿伯咁喺度叫嚣咧？喂，呢样嘢我本身系预咗，咁但系佢哋冇，系咪？ 咦，台下发问时间都冇噶， 冇噶，冇噶，冇噶。 其实佢应该 set 台下发问， 应该要嘅。 同埋咧，如果我系佢嘅话咧，即系真系当辩论咁咧个策略咁咧，即系唔好介意啲咩阴招，都系嘻嘻嘻啦。喂，王俊杰讲完之后系咁平平白白拍手掌，陶君同一讲咧就系咁嘻嘻，你系会影响到我噶。一定会影响到，虽然我都习惯咗呢啲咁样。 所以个路数佢哋同勾搭或者双网个系统唔同就系咁解。 即系冇咁即系冇咁少人咯。 系啦，即系清净系仲有少少底线。 咁乸渣咯，其实就 系啦。因为我想讲就系话，点解呢种辩论模式咧系唔 favor 到佢哋咧？城市论坛都好，其实时间少对佢哋咧出生跛系有利少少嘅。如果时间多，好似琴晚有成你哋一个钟头，咁你哋各人分咗半个钟头嚟讲咧，咁多时间俾佢 present 咧，系反而系暴露咗佢哋弱点嘅。因为讲紧本土派一直以嚟，佢哋喺网上面宣传嘅成功，而家系咩世代啊？就系 Twitter 同埋微博嘅世代。 要精简， 佢哋习惯咗佢哋 born to be 写几句， 就系喺用最少嘅浓缩嘅字，再配张图，跟住就去喺网上面做宣传。而 which is 佢哋经过选战经验，区议会。都系呢样嘢最实在噶嘛，区议会唔使讲好大堆论述噶嘛，区议会你讲条街或者过路设施或者乜乜乜乜社区设施嗰啲嘢，唔需要背后有咁多理论去 back up， 唔需要讲咁多历史噶嘛，系咪？咁一要去长时间，佢哋要去有咁多时间去 present， 要层次去推进嘅话嘅时候咧，就显得佢哋不足噶啦。咁但系因为平时佢哋得到喺网上面嘅反应，佢哋唔觉噶嘛呢样嘢。咁所以佢哋就会辜负咗，即系见到连金金大师啊，头先提到阿伦爷啊嗰啲，就话啊叫佢哋翻去读下书啦，知耻近乎勇啊嗰啲。我相信咧呢啲好心嘅建言咧，就会令到呢啲本土派嘅网上面嘅 opinion leader 会失望啊，因为冇咁嘅需要其实。作為本土派，即係作為清正又好，或者係本民前都好，係啦。本民前嗰個另一個例子喺二八之後嗰個例子，因為嗰個抗爭掟磚變成另一個主族嘅嘢，佢只要守住嗰條 line 嘅話咧，唔需要 present 即係好多嘅理論嘅，係即係我係唯一一個我支持掟磚嘅啫。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即係匪隊監察院都剪過出嚟啦啊。當阿梁天琦問到有冇底線，或者係講緊啊，你遮住鏡頭係咪啊？佢都話啊，我答唔到你啦。 唔係，所以我覺得咧，你一定要俾翻個 credit 咧，黃俊傑嘅。因為點解咧？即係我真心嘅，我唔係即係話包裝嘅成成咧，就係、是、其實佢上一次嚟到俾我哋咁樣夾咧。走咗去咪算 佢上心嘅，但系佢上心嘅。 你咪走咗去咧，其實如果係蠱惑嘅話咧，就係、是、永遠你都唔知係輸定贏啊嘛。就永遠覺得你陶君雄輸嘅啫嘛，係咪？因為你真係出嚟選過啊嘛，大佬。其實老實講，黃俊傑都未贏過㗎，或者係勾達都冇贏過㗎。嚇，從來未贏過一場選舉㗎。我反而贏過五場啊， 佢 五六場啊，我 有一種即係illusion 俾啲即 係 係支持者。 即係你永遠見唔到個樣嘅時候，你永遠都係覺得嗰個係美女或者係俊男嘅樣啊，係咪？即係聽到把聲嘅話，正如啲 DJ 好多其實都唔係即係其貌不揚㗎啦，咁但係把聲好靚嘅，但係你唔好打破佢幻想一樣。咁你所以點解你要幾班 credits 佢咧？佢後屘再聊我嘅時候，佢就好難近㗎啦。即係例如阿昌最初講話屌個肚咁搞錯啊！你梗係叫阿明去啦，或者我自己親自民進黨主席壓陣，我唔得，人哋約我。喂，如果我推 唔係我哋講主客制嘅 嚇，即係你講主客制啦。Anthony 就唔知邊個就話喂揾第二個去啦，或者你話喂要聯播喎，咁我話喂嗱你千祈唔好搞啊，因為啲咁嘅小事咧辯論唔到咧就對我哋最蝕底嘅。因為如果佢肯一對一嘅話，有足夠嘅時間嘅話咧。即係我哋辯論咗咁多年，由我學聯嘅時候開周聯大會開始做辯論嘅時候，大家計時間計分鐘咧，呢啲我係最習慣嘅。因為點解區議會都係咁噶嘛？我俾兩分鐘你， 即係呢啲就係當執雞。 喂，你要梗係一二三四五五點講㗎嘛。你唔可以喺度好似做節目周老蕭咁啊，點解佢做電視辯論係即係有問題呢？就係因為你嘅時間喺你嗰度，我係主場。我鍾意講十分鐘就十分鐘，我鍾意講五分鐘就講五分鐘，我鍾意講廿五分鐘一節亦都得。喂，但係人哋有時間規限嘅時候，你就要喺個 limited conditions 嘅情況之下去表述到你嘅意見。反而呢個呢就係我強項，因為我由區議會由學聯到呢一個嘅立法會甚至區議會選舉嘅辯論都係計緊時㗎嘛，同埋唔會答聲㗎嘛，冇得鬥大聲㗎嘛。因為點解？就算你答聲都好啦，大佬你嘅時間跳緊 㗎， 所以你佢冇著數，但我覺得要俾 credit 佢就係你夠膽同我迎戰嘛，佢真係覺得我完全唔得噶嘛，我哋嗰套嘢勾咗，同埋我估佢咧佢估唔到一樣嘢，其實我講過好多次，我真係贊成自決噶嘛，我係相信小國寡民噶嘛， 佢問你嗰嘢咧就其實就 佢問錯對象㗎， 阿黃台陽。就即係當核彈咁樣樣嚟帶你嘅，就係阿黃台陽就同埋阿黃俊傑就當核彈嚟帶你，咁你就唔贊成自決啊？ 贊成 啊！ 你 self determination 咁獨立係咪一個選項啊？咁樣樣 self determination 唔係佢當咗你係陳淑莊嘅，你明唔明白啊？ 唔係佢當咗佢係何俊仁陳淑莊， 因為其實咧，佢哋睇左膠咧係鐵板一塊啊，佢係覺得就係話所有人咧都係咁樣諗嘅，即係變咗喂，其實你以翻即係 你寫文練。系嘛？又系呢一個支聯會前常委咁樣，你一定係即係大中華主義噶啦。 咪有時候我哋睇翻佢個鏡。 喂，你睇我嘅歷史已經知啦，我係唔會有興趣搞保釣咁。你咪見我嚟過一次出嚟一次保釣啊？ 唔係佢哋唔會。 喂，嗰啲係即係 我都仲大鑊啲，我去燒個靖國神社俾阿老牛坤咗佢啫。 喂，你啲咁嘅逐鹿中原嗰啲嘢對我嚟講冇興趣。喂，對左膠嚟講，真正唔係領土嘛，係人民啊嘛。喂，嗰啲人覺得自己唔應該再同你一齊嘅，咁咪人哋選擇。我哋應該要尊重。 不過啲網友係有不滿意對你，就話咧嗱，就算而家仲計點數嚟講，你係贏或者贏好多，但係你冇 knock out 嗰下，即係唔係黃洋達打 MMA 俾人一錘擂低嗰下，就冇咗呢啲咁嘅 deadly blow 係。不過我覺得就兩睇嘅，我覺得即係你始終你佢廿八歲三十歲未夠，咁你年過半百，你都大佢廿年啦咁樣。 我做區議員嘅時候。我贏區議會嘅時候，佢都未戒奶咁滯，大佬。 但係你又冇講咁嘅資格論。 唔係，我唔係講資格，我即係意思你唔可以恰得人太盡啦。嗰、那個唔係黃毓民啊嘛，嗰、那個唔係黃洋達啊嘛，係咪？同埋佢真係老實講，佢真係好好㗎啦，好有風度。 即係你叫愛惜年輕人啊？ 即係佢肯再接受呢一次嘅挑戰，喺佢好多嘢都唔清楚嘅情況之下，咁喂，老實講。即係我見到佢讀嗰篇稿出嚟嘅啫嘛，我都係聽住嗰篇稿嚟回應㗎。其實我冇 prepare 反而。 我覺得就即係因為其實佢哋嗰個情況就係、是，即係其實佢哋開咗發咗球先嘅，咁咪有唔知有四分鐘自己發言先啊嘛。咁但係我見到，喂大鑊，即係我睇住嗰個 chat room 㗎啦，你嗰四分鐘全部攞嚟背稿嘅，喺度描述翻即係香港嘅情況嘅。即係我見啲網友咧，已經係非常之即係唔耐煩㗎啦，唔係背書啊嘛。 你一聽到佢背稿，你知咩事？ 唔係，其實好奇怪，我都覺得，如果你係想即係裝阿土伯嘅話咧，其實咧你應該就打後手嘅，即係你發球先。跟住我就住你嘅發言，跟住我就打你。 唔係，其實 變翻先，而家調翻轉頭就係你 佢發球嘛。 跟住你就即場你就可以。 係咯， 其實佢前面啲觀點。 唔係，佢反而掟主彈俾你，佢真係開始。 唔係喺呢個次序裏面咧，其實佢先發球定後發球都冇所謂。佢只要參考一下2012年阿黃之峰對阿張文光嘅嗰個所謂港台辯論咧，就得㗎啦。一開始就不斷咁喺度陳述自己嗰個立場。張文光講乜嘢，佢都唔理，然後就係講自己嘅嘢，咁得噶啦。其實某程度上， 即係難聽啲講，就係人哋講緊東嘅時候，你依然講緊西。係 啦，不斷淨係講西。 周樹峰咪有咁嘅風格咯，周樹峰咪似咯。其實佢從來冇回應過我一個問題。 唔 係佢認真聽講， 係嗰啲係無賴嘅辯論方法嚟噶嘛。 咁問題就係、 是，即係我唯一我覺得我真係蝕張俾佢咧，我諗唔到佢啲 logic 啊，咩共產黨食飯唔食飯嗰啲啊， 唔使噶，佢九唔搭八咁樣就喐你就得噶啦。 即係唔係你嗰啲僆仔真係唔係你有好多人咧都頭腦係非常簡單嘅，即係佢覺得個勢唔輸咧就冇輸到噶啦，就係咁 噶 咋。係啦，即係佢覺得就係話，你可以好無恥咁去揾一啲咧，即係唔相關嘅嘢咧去駁你嘅話咧，而你喂又面紅，即係你又唔面紅嘅，咁你就掂噶啦。 唔係最 唔係即係呢個就係因為成個係 acting 嘅表演嚟嘅啫嘛， 你 係睇表演啫嘛。 你睇翻2012年啊，阿黃洋達點樣羞辱胡志偉嗰、那個，你照樣做翻出嚟咪得咯。 係啊。 因为双网其实佢话今朝嗱啲网友又喺度即系专登听完大康讲租薪，跟住又喺度报料俾我听，就话咩黄杨大嗰边话推过唔知咩汤姆森姆定咩？ 唔系佢搵个汤姆出嚟 就 KO 到啊 嘛，咁样样佢哋因为佢哋嗰个所谓嘅辩论其实唔系辩论嚟嘅。 喂，咁我哋而家咪俾晒 tips 佢？ 唔系， 第一你会听下我以前讲咩，第二就系你唔好做呢个 setting。你一做呢个 setting 咧，老实讲，黄老邪都会输俾我嘅。如果讲，因为点解你唔可以靠大声啊嘛？你真係講論據啊嘛，係咪？亦都唔係靠羞辱人啊嘛。 佢但阿鬱敏就唔會理規矩嘅，坦白講就。 咁啊係。 佢去鬧又好。 屌佢！我講嗰三分鐘，佢又喺度插曬。 佢會插你㗎。 係咁打亂你個 節奏。 唔 好大聲，我同你鬥大聲。唔係你當你講曬你嘅嗰啲嘢嗰陣時，佢逐樣嘢針住係就羞辱你都得㗎，九唔搭八。 唔係阿鬱敏唔會理㗎，佢真係就算係你屬於你嘅時間啦，佢覺得唔對路咧，佢即刻插你㗎，佢會窒住你㗎，佢會攞氣勢嚟搭你㗎嘛，佢呢啲就係咁樣㗎嘛。 不過老實講嚇，話事。话唔讲又讲，讲开又讲。佢当年咧，退出社民联嘅时候咧，港台系想揾我同佢去城市论坛。 嗯， 我应承咗嘅， 但系佢冇缩沙系咪 缩咩？ 咦，佢唔系论坛之鬼嚟嘅咩？佢啱啱喺 谢志峰话俾我听嘅，我都唔记得咗。 又系谢志峰 系嘛？嗱，唔系因为佢系我 friend， 佢唔会否定我啊。佢话我真系，因为你啱啱嗰阵时候决裂之后。喂，梗係想揾你兩個上個對辯啦，因咩事對辯啦，係咪因咩事會分手啦？佢同港台講啊，唔好搞我啦咁。 哦，喂，可能佢都冇講錯嘅，佢星期四節目佢話自己係選舉論壇之霸，冇話係論壇之霸，係、哦、選舉論壇先贏啫，跟住城市論壇佢驚輸俾你，係咪？休息一陣， 好。 花生多百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